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秋夕，这是来自唐朝诗人杜牧所写的一首诗。今儿呢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所以说呢我们也把这首诗送给所有的听众，祝大家七夕节快乐，祝有情人终成眷属。相信很多人呢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毕竟很多人呢都很喜欢说如果。那么如果呢，可以是假设，也可以是对过去的遗憾的懊恼，也可以是对未来的美好的一个期望。而且呢，这个如果当中有很多都是跟感情相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大家聊的是在歌坛当中的那些很多跟如果有关的音乐。那么这些歌呢又是怎么被创作出来的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今天的好歌会说话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歌神张学友的《如果爱》。华语歌坛当中呢，有很多非常善于总结经验的歌手，张学友呢就是其中之一。在2005年的时候，他结束了音乐剧《雪狼湖》的全国巡演之后，他呢把投入到了这样的精力，投入到了新作品的制作当中。其中呢有一项工作，就是为他主演的影片《如果爱》演唱同名主题曲。当时呢，歌神就在想，自己的音乐剧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说明大家对这种表演形式和演唱方式是接受的，甚至呢是喜欢的。那好啊，那既然大家都喜欢，那就不如把这种演唱方式融入到自己的歌里吧。所以说呢，在录制《如果爱》的时候呢，他就跟导演陈可辛提出在编曲和唱法上进行一个改编。陈可辛呢不是专业的音乐人，对于张学友说这些搞不懂，但是呢他能听得出来张学友思路清晰，而且呢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于是呢就非常大胆的批准了。如果爱，来自张学友。 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不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 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 如果爱来自张学友，好听的经典的作品很多呢，都是精心打磨出来的，创作时间呢不一定很长，但是呢录制的时间可能就非常长，因为制作人呢为了追求完美，可能会要求歌手一遍又一遍的唱，不行再来一次啊，这个地方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啊，继续啊，加油再来一次。比如说莫文蔚的那首如果没有你，据说呢这是莫文蔚录制次数最多，制作耗时最久的一首歌曲，因为在他给这首歌录音的时候呢，前前后后改了4次编曲，每一次修改呢都是为了让莫文蔚的声音和音乐能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但是呢每一次编曲之后莫文蔚都要重新进行录制，不过呢他自己还是觉得挺值的，毕竟这是一首很好的作品，歌词的寓意呢也非常好，爱情没有如果，任谁都无法重来，如果听了这首歌，恋人们能够更加相信爱情，那么录的次数再多，那也值 怎么问？邻座怪同学说，有个秘密憋了快一年了，去年我跟老婆结婚，因为没有经验，头天下午就把氦气气球给打好了，想着第二天拿着这些漂亮的气球拍几张美美的照片，但是呢不知道那个气球只能维持几个小时，结果半夜的时候飘在房间里的气球全掉地上了，那天晚上他差点哭出来。今天七夕之前已经在网上下了单，买了很多氦气球，准备今天下午赶在他到家之前把房间布置好，给他一个惊喜。嗯，挺好，加油加油。 其实呢，歌手在录制新歌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制作人和歌手本身会关心录制进度之外呢，歌曲的创作者往往也会密切关注。尤其是当他们写出一首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后，恨不得天天问歌手有没有录好啊，有没有录好啊，什么时候录啊，为的呢就是能早点听到自己的作品被唱出来。比如说周杰伦，他自己呢本身就是一个歌手，但是呢也是一个创作人，给别人写了不少的歌。我们都知道他呢在正式出道前呢给张惠妹写过很多歌，对吧？但是呢都被婉拒了。所以说呢，周董心里就一直有一个愿望，能跟张惠妹合作一次，找回自己失去的阵地一样。07年的时候呢，张惠妹在筹备新专辑的时候呢，向周杰伦邀歌了。接到邀请的周杰伦当时就激动坏了，哇，雪耻的机会啊，应该说合作的机会来了哈。忍了将近十年的，怎么说呢，合作终于要达成了。后来呢，他就写了那一首《如果你也听说》。写完之后呢，每天都给张惠妹打电话，问她录得怎么样啦，没别的事儿，就是问一下，快告诉我。然后呢还主动提出要当第一个听众。是不是发现周董也有很调皮的一面哈？ 先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诉说，也把信仰从半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心疼我？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合？ 如果你也听说来自张惠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各位说的就是，如果有如果，分享那些歌名当中带有如果两个字的歌。今天是七夕，不知道各位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另外一半说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网瘾少女说，我对象啊，就想跟他说一句，你在哪儿呢？人呢？蓝小天说，感觉结婚之后呢，自己变得胆小了很多，以前呢总是把喜欢你爱你挂在嘴边，但结婚之后呢却不敢这么做了，感觉像是一个小孩子。其实呢还想对老婆说一声感谢，这些年她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但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胆小，一直都不敢当面说出口。相信呢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有过暗恋的经历哈，可能呢有些人这样的经历会比较扎心，暗恋好多年一直没说出口，就跟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有一些类似，都是不敢说出口，但是心一直都在。而且呢毕了业之后呢再也没见过，那么回想起这个当时那一段经历的时候呢，总是会想，如果当时表白了，结局也许就不会一样了，对不对？没准就有戏了，就在一起了。08年的时候呢，梁静茹唱了一首歌叫做《如果能在一起》。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就是想描写一段关于暗恋的感情。而且呢非常巧，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叫做《今天情人节》，而今天恰好真的是七夕。那张专辑一共收了5首录音室的作品，以及很多现场版本的歌。这5首录音室作品呢，分别代表恋爱的5个阶段。暗恋、初恋、热恋、苦恋、失恋。那么这一首《如果能在一起》所代表的恰恰正是暗恋。如果能在一起，梁静茹。在2010年的时候，歌手张靓颖发行了专辑《我相信》。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艺名呢叫做阿弟仔，他呢负责了专辑当中大部分歌曲的词曲创作。当时呢为了帮张靓颖确立自己的风格，并且做出一些传唱度比较高的歌曲，他呢把自己压箱底儿的作品《如果这就是爱情》给拿了出来。

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歌手信和柯有伦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并且呢利用科技在歌中呢再现了薛岳的声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向前辈薛岳表达致敬。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曲由信和柯有伦以及薛岳跨越时空的对唱，如果还有明天。还有明天，来自信、柯有伦和薛岳的跨时空演唱。柠檬说，上面那位老哥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如果说真的想搞一些这种黑科技风骚的操作，还是得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有了十足把握绝对了解再去做，不然真的可能会制造遗憾。氦气球原来只能维持几个小时，记下了记下了。其实呢，歌坛当中有很多作品都是出于对于生命的思考，有的是像如果还有明天这首歌一样表达对命运的抵抗， 还有的则是表达对感情的不舍，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由 Tank 吕建中演唱的《如果我变成回忆》。因为他呢患有先天心律不齐，所以说有段时间呢身体的状况呢特别不好，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休息不足导致心脏病发，之后呢他不得不进行手术，并且呢整整休息了2年的时间。其实呢现在的医学技术呢已经非常发达，这一类手术呢在当时的成功率非常高了，但是呢再怎么说这也算是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哈。后来呢他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曲《如果我变成回忆》，来自 Tank 吕建中。 累了，照管令努力清醒着，也照管理想你了。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听着呼吸像浪潮摆动着，越美丽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珍惜什么？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坐而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 如果我变成回忆，来自 Tank 吕建中。广仔说，大家七夕快乐，昨天晚上呢别人介绍了一个姑娘给我，于是呢我带他们不是一个吗，他说到附近的兄弟开的餐厅饮茶，点了瓜子儿，手拍黄瓜，什么叫手拍黄瓜，哇，卤水鸡脚，拉丝香鱼等等，那兄弟呢还送了我一盘手撕牛肉，但是呢那个姑娘一直在吃瓜子，言语中呢感觉他把人情分得很清楚，不知道这样的女生好交往吗？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如果，我是希望如果她能和我在一起就好了。这事儿吧，你说不为难我们怎么跟你建议呢？我们就大方的祝你幸福吧。现在呢在网上流传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啊追星的最高境界就是跟偶像合作，因为现在的音乐人呢都非常年轻，他们的很多人都是听着华语歌坛黄金一代的歌手的歌长大的，一直把他们视为偶像。如果说有合作的机会呢，那真的是值得骄傲一辈子了哈。比如说呢，周杰伦就曾经很喜欢张学友、郭富城，后来呢在演唱会上圆了他们和他们同台的梦。再比如说王俊凯，他的偶像就是周杰伦，前些年呢周杰伦还给他写过歌。还有张艺兴，当年呢他参加儿童节目受到林俊杰的鼓舞，才坚定地走上音乐道路，那现在他们也是亦师亦友。那么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很多年前就经常发生，只不过呢更多的是无名的幕后创作者和喜爱的歌手达成合作。 在05年的时候呢，范玮琪唱过一首《如果的事》，我给他写这首歌是当时刚从大学毕业的马来西亚创作人王兰英，他呢大学时期最喜欢听的就是范玮琪的歌，当时呢就想如果说自己能写一首歌给范玮琪就好了。后来呢他就创作了一首歌叫《如果的事》，通过经纪人呢把歌谱交给范玮琪，没想到真的引起了范玮琪的兴趣，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一次合作。 我想过一件事，不是坏的事，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再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 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吧，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哎，是不是有一种这个做了半天梦突然被叫醒回到现实的感觉呢？这首歌呢是林俊杰2014年发行的，其实呢算是一首比较私人感觉的歌曲，因为创作灵感呢真的源自于他的一段并不太快乐的感情经历。他的意思呢也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让大家珍惜眼前的生活，毕竟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如果，对吧？不留遗憾嘛。好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首《可惜没如果》。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祝各位七夕快乐，周末快乐。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影片是《记忆大师》。明天11点，876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再会喽。 假如没